我真的长过哎。 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而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可以从视频当中来感受一下今天不一样的画风。今天虽然人员依然还是三个人，但是呢画面从我们做的布局感觉以及我们面前摆的这么多的东西，就已经能够感受出这一期话题的信息量之丰富所在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首先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来看一看资讯方面潮流风向标我们都要关注哪些消息。潮流风向标，我们首先关注的这条资讯呢，是发生在前两天某韩国护肤品品牌的活动上的。这条资讯我要请我们的子琪小姐姐来介绍一下。 在这个活动上呢，许魏洲化身美妆博主为大家种草了一款紫霞气垫。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大家的 男朋友的造型。他那一天穿的衣服，他的图片在我的电脑当中，然后此时此刻呢，我要把它找出来放给你们看一下。 哇，非常期待大家的男朋友到底什么样的造型呢？ 你知道叫男朋友吗？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那一天穿的就是一个小蓝人的状态， 蓝色的对吧？ 对，但是这个蓝就是这种马卡龙蓝，很适合他。但我觉得泽华穿也会很好看。 皮肤白一点比较好看，泽华现在这个肤色也不一定能够驾驭得很好了。 因为你今天身上穿的这个粉跟这个蓝其实都是属于马卡龙色系的， 有点糖果色。 对，所以如果你把你身上的这个粉驾驭得很好的话，我觉得这个蓝 也没有问题， 不在话下。对，我难得夸你一次，你就承认吧。 我心里是承认的呀，所以我并没有反对啊。 好的，这是许魏洲那一天的造型和图片，对吧？那么其实讲到他作为这个品牌的代言人呢，他也在现场给大家安利了一些护肤的方法。讲起来算是头头是道，而且说到关于怎么样来管理自己的身材这件事情，许魏洲很有话说，来听听看吧。 好， 我是许魏洲。 45度角，非常喜欢。Yes， Linkin Park 吧。 角色是作为艺人会经常化妆， 补水保湿， 说补水保湿。给男生推荐一些保养皮肤的秘密。 我觉得男生的话也是要注重保湿。我每次扮演的角色都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然后这一次呢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觉得这个角色是一个很典型的处女座，虽然他不是处女座，但他其实就是个处女座，就是这样。简单实用干净就行了。每天都有锻炼，其实在组里拍戏也是每天就收工之后也会坚持跑步啊，然后做一些力量训练。就做跑步吧，慢跑，跑个5-6公里差不多了，夸我好看就行。演唱会啊，来演唱会我约我吧。其实我之前碰到一次情况是，那个有伴奏，然后麦没设定嘛，就是故作镇定嘛，然后就是，走到旁边，告诉我的这个，用手指了一下，我这个麦没有声音，然后旁边的工作人员递上之后，再马上接着唱。 这是许魏洲在现场教给我们一些护肤的小妙招，以及他在健身方面，他即使在有片酬，就是啊，不是在有片酬，当然一定会有片酬，有通告。然后在拍戏的过程当中也会坚持每天 去健身。哇哦，真的很难坚持， 就光这一点估计 有些男生真的是每天说自己工作有多忙多忙， 其实就是 连续好几个月不健身。 然 后就每天只会感叹自己越来越胖， 自我感动， 越来越松， 这就是， 但却并没有用。 举报有些男生，指的就是我旁边这个穿马卡龙粉很好看的这个男生。 所以人和人之间差别嘛，穿在许魏洲身上很漂亮的那个蓝，穿在我身上可能就真的很糟糕。 没关系，可以穿粉。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了第二条潮流风向标的资讯，说到的是女生对于 手， 对这个部分的皮肤其实也还挺关注的。 对，没错。 我不知道子琪怎么想， 手真的是女人的第二张脸。一个男生或者是一个别人看到你的手好看，就会给这个女生很加分。我觉得 你是那种介意手上长茧子的女生吗？ 比较介意，我会觉得女生手好看一点比较重要。 如果有一天你去健身，你会杜绝自己手上长茧子吗？ 我应该会杜绝吧。我有点接受不了他如果真的会长茧啊什么，不健身了，算了算了， 来给你反。但是健身也不会说一定会长茧的，但是因为我们身边有一个好朋友，其实也是我们节目组的主持人，他就很骄傲于自己手上长茧。 你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就把那两个字说出来呀、啊，就是木一梦了。 两个字吗？ 没有，是我们周二健身环节那个健身达人小雨，他在健身方面很厉害。嗯，但是呢，他就是表示说自己只要是为了健身付出一切，大家都愿意，尤其是手上长茧，他完全不介意。 哦， 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俩就一直都有分歧。包括我们俩教练是同一个嘛，然后我教练就会经常嘲笑我说：“你怎么那么矫情？你看看人家小雨，天天跟我炫耀自己爽的茧子。”可是我就跟我教练说，我说女人手上真的不能长茧子。 嗯， 所以也是说明了你们俩不会弹任何乐器。 我会弹乐器啊， 弹乐器也会有茧子呀。 钢琴是这样的，我证明啊，因为我从5岁开始练钢琴，弹了有至少10年吧。 嗯， 就是弹钢琴不会让你的手上有明显的茧子，它是会在就是指尖这个部分。首先你不能留长指甲，就不能超过你的手指头的指甲长度，以及你在你的指尖的部分会经常有死皮。 嗯 嗯， 所以你不介意死皮，你介意茧子。 死皮也是可以除去的，茧子是除不去的。 但是死皮除去完以后，那块新皮跟其他皮肤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就是在练琴的那个过程当中，你就是反复的在撕死皮，然后长好，然后撕死皮的过程当中。 嗯， 这就是对啊，弹乐器的人可能像弹吉他呀，然后包括像弹古筝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乐器啊， 还有小学生写字吧。 哦，对对对对对，每一个人 我到现在都有。对。 嗯，所以大家可以来秀一下自己长茧子的地方，以及你觉得你作为一个女生或者你作为一个男生，你认为你的另一半手上是不是可以有茧的这个事情。 对，我到底介不介意。 我的宗旨是说女人的手就是永远要18岁的状态才行。 嗯， 那好吧，既然手作为女人的第二张脸、 嗯、 这么的重要 、嗯、 平时我们在护理手的过程当中要有哪些注意点，哪些护手的产品包括洗手液对你的皮肤是有好处的，接下来的视频就可以分享给大家啦。 Hello，大家好，今天课代表要给大家种草一些护手的产品，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觉得非常好用的产品。这是我的洗手，好看最重要，实用还便宜。这款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舒肤佳，它这个是薰衣草味道的，然后这款也不贵，10块钱嘛，不是太紫颜色的，而且是那种淡淡的紫，马卡龙紫。起泡速度还是蛮快，而且它这个洗的时候味道也很浓郁的，有那种薰衣草的味道在里面。它洗完之后其实很好，它不会紧绷， 对，就是很干爽的。 对，不管是个春夏嘛，我这个是欧舒丹的马鞭草，让我挤出来看一下，就是这种液体，味道就是很清爽的那种味道。它的泡泡其实不是很多，就是整体还是比较细腻的，酸酸甜甜的味道。它对于一瓶洗手液来说有一点贵，170块， 超级贵。 洗完的感觉就是很干净，不会泛红，很香，很舒服啊，满分。 我拿出来的就是飞机小铺的每日芬芳护手霜，然后这一款是和那个杏森合作的那个限量版，清爽吸油香，毫升量其实比较小，其实是30克的，所以说这个特别适合你放在自己的随身的包包里面。这个涂完了就是这个样子，透明乳白色的，然后你给它轻轻的给它推开，就很像啫喱的质地， 它就是非常清爽，涂完之后其实特别容易吸收，春夏可以直接去使用，因为没有那么干燥。 这个是费洛嘉的，这个有50毫升，看它拧一下就会出来， 这很干净。 对啊，使用感还是不错的，虽然看起来厚，但是吸收的还蛮快的，并不是那种很厚重然后很油腻的那种护手霜，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就是一种护肤品的味道，就是它有一定的镇定的作用，减轻皮肤的纹路感，可能比起春夏更适合秋冬吧。那你那个是不是很贵？好像是。哎，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凡士林修护晶冻，20块钱，这么一大瓶，黄色的质体，固体的膏状的，晚上睡觉之前会涂一些在我的指缘的部分，然后再用指腹给它每一个都这样轻轻的推开，修复的作用其实非常非常强，而且不会很腻。就是那个外那个 假燃油， 对，跟那个笔似的，这么转一下就可以把它涂在你指缘的部位。它是油质，它涂完之后就会吸收很快，你看涂完之后没有什么油感了，起到了很滋润的作用，而且这个非常的方便啊，就随身就拿自己的包里，就到处去涂一下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要介绍我的小巧思，哇，你不要看它其貌不扬，但是它打开来真的是，它里面虽然也其貌不扬， 这是啥？ 它是身体磨砂膏，天呀，它的味道太好闻了，它真的是巧克力的味道， 这个味道真的好好闻， 不要被它的颜色吓到，朋友们，虽然它是磨砂颗粒的，但是它的颗粒其实是很柔软，就那种巧克力泥的感觉，然后中间有一点细小的颗粒，它会去掉你手部的死皮，就会让你手变光滑，而且还会变白，让你身心愉悦的产品的话 ，pick 它。这个是乐视风影的手膜，打开来里面像是一个手套的方便。分享一个给你，我帮把它套在手上，等待它吸收，放空自己。 它里面好像有好几层，这个其实是有一层乳液在里面的，见证奇迹的时刻， 亮晶晶。你可以按摩让它吸收， 这个还是不错的，要清新的。 可它一片是25嘛，也不用你天天敷，一周最多一次，我觉得就够了。 好啦，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看到的是手部的护理，从洗手液开始，因为一款好的洗手液就决定了你洗完以后其实跟脸是一样的， 嗯， 就是要不紧绷，然后洗得干净，然后最好还要带有一点除菌的效果，然后关键是有一些洗手液它如果清洁力很强的话，洗完以后你觉得整个手就跟上了手套一样，很难受。结果就在刚刚的视频过程当中，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就分出了369等啊，就看出谁平时生活的很精致，谁平时生活的就非常粗糙了。 原来你是一个生活当中爱分369等的人哎。 那不是，我那个369等是加引号的。 那说谁是三等，谁是六等，谁是九等， 那 跟我们顺序好像是一样的。 什么东西？ 369等。 你想说是个等差数列？ 对呀、啊。 多新鲜！所以 先说说三等。 先说说，对，三等。 三等就是洗完手了之后就干掉、干掉了之后如果心情好就想起来手霜涂一点，心情不好就算了。 等一下，洗完手就干掉，你是也不用毛巾也不用纸巾？ 嗯，甩干。 甩干，来跟我儿子是一个 高大上。 我儿子也是洗完手就这样甩一甩，然后就干了。 所以并不是每一次都会用护手霜。 不会。 像刚才说的手膜什么就压根不会用。 不会，从来不。 磨砂呢 ？Never。 Never。 磨砂。 对呀、啊，手部要去角质，要磨砂膏啊！ 哇，真的是 九等，这是九等嘛？ 对，太厉害了。 所以你确定九等是更好的意思吗？ 我以为这个顺序应该是这样的啊， 精致嘛。 好好，那接下来我说说我旁边这个精致的猪猪男孩， 哎、 他其实，在男生当中也算是比较讲究的、 哎， 各位男同学也可以学习起来。其实也并不会说。什么抹护手霜的男生就会娘娘的啊，或者不够阳刚，完全不会啊，依然是帅气如他。 那今天确实是没有多帅气的，但是我真的是一直在用护手霜， 嗯， 大概用了有十几年了。 天哪，为什么？ 就是一旦抹完以后，你就会必须抹，不抹以后觉得太干，干的受不了。 嗯，就已经习惯了， 养成习惯了。 而且我要爆料 啊， 我要爆尿，它是那种。刚才视频里面讲到 要举报吗？ 要举报，爆料。 你刚才说是爆尿， 我爆料说有时候就爆尿。他是那种会在指甲边缘涂那个甲，就是边缘油的那种。 指缘油。 对对对，你刚刚那个丑陋的表情，你再来做一遍。他真的就是那样的人，所以那一点是让我惊讶的。就是当有一天我看到他拿一个小刷在刷自己指尖边缘的时候，我不相信的，我是 恶心坏了，简直。 我没有没有没有，然后我瞬间抢过来占为己有。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手上，我不知道你们啊，我不是太吃蔬菜的一个人，手上会经常的长倒刺儿。 嗯， 长倒刺儿有的时候它太小的话，你拔会很疼，甚至有时候会拔出血。然后我就会用那个玩意一刷的话，倒刺就吸进去了。 就倒刺这个东西，除了你不吃蔬菜，缺一些微量元素、啊，还有你手部太过干燥，然后摸了很多脏东西，都是容易长的。 对， 嗯， 倒刺儿提醒大家最好是不要用拔的，因为那样真的很疼，有的可能会拔到肉里，会产生一些发炎什么的。 是， 所以最好是用专门的修剪指甲的工具。每一个女孩还是要有一套专属于自己的修剪指甲的工具了，然后去把它修。 他说你不是女孩。 另外还要有一支指缘油，经常去涂一下自己的指甲边缘。 还要在长途旅行或者是你定期晚上睡眠的时间当中，可以选择刚刚视频当中讲的那个乐视风影的那个手膜、真的是平价又好用， 真的很好用。 你把它套上以后，我会再戴一副手套，因为这样可以有固定的作用、然后你一宿过来或者一段旅行过后摘一下，哇，那个手简直就是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去拥有了， 你知道？对， 我曾经有人试过给过我一个，然后我试了一下，就 手膜吗？ 手放进去就很恶心、 就是你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就感觉 太难受了。对， 就跟你敷面膜感觉是一样的，时间太长就有点不透气。 不一样，它比面膜要厚很多，那可能是我那副手套是那样 的。那睡觉的时候如果敷那个东西，会不会觉得没有办法动啊什么的？ 不会，你睡着了就还好吧。 他就全甩了自己还在脸上。 所以说女人为了精致啊， 要细致到每一个毛孔才可以啊。 哎， 潮流风向标，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的热点之一——戛纳电影节。嗯、走上戛纳电影节红毯之前呢，我们这次节目组专门参观了某一位红毯女星，人称“素颜女神”，请问是谁？ 王丽坤， 看着答案告诉我，王丽坤。 好多女神都是素颜女神哎、 啊。但王丽坤算是第一个被冠上这样名头的一个内地女星吧，应该 是一个领导者。嗯， 跳水。的综艺节目的时候 啊， 你记得吧？ 我以为是刘亦菲， 她是神仙姐姐，她当时第一个。 她早期可能妆比较淡，那个时候 对。 但你这样一说的话，确实是。 是王丽坤这次呢，其实是受到了某一个品牌邀请去到南法的，所以在上红毯之前，她在这个品牌的美妆沙龙做妆前的准备。这家美妆沙龙的位置对于整个戛纳电影节的位置来说，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他们家这个沙龙的阳台上。拍红毯简直就是一个绝佳的位置，这是从他们家那个沙龙阳台拍到的红毯 的 位置。 哇，这个位置太好了。 所以你想象一下，底下在走红毯的时候人山人海，人挤人， 对， 可是你在这儿呢，你就可以喝 着 咖啡，吹着海风，跟朋友聊着天，然后看到直击到红毯的全部过程。 哇， 随时翻白眼，他们现在是什么鬼？下一届哎不好看，还是我的好看。 哎呀而且历年电影节期间，其实到这个沙龙来休息和化妆过的明星足以组成一个加强牌。我们请子琪介绍一下都有哪些影后影帝级的人物。 嗯，包括奥斯卡的影后波特曼、奥斯卡的影后何塞龙，还有奥斯卡的影后劳伦斯，以及金球奖的影帝德普，都在这对粉沙发上坐过。我们看一下这组粉沙发， 当当当，就是这组粉沙发。哎，所以这个美容沙龙 就一个粉沙发， 跟你的衣服一样普通， 但是有那么多的影后影帝，简直 就不 一样了。 对，开过光啊。那在这个美丽的沙龙当中呢，当地时间昨天下午的五点，我们直击了王丽坤参加电影节红毯的全过程。 是什么样的呢？ 昨天穿的是这样的一身高定的衣服，也是这个品牌提供的。 这个颜色不好驾驭。 这是和水原希子的互动， 哇， 他们两个一起走上了红毯， 这是美翻天了。 嗯，当然我们最关键要说的就是昨天晚上红毯妆容同款的产品， 没错， 还是各位小仙女们最关心的。先来一个全家福在这里， 哦， 全部都是品牌提供的。那我们一一来解说一下。首先这一款是推荐大家入手的，据说是被称作可以做到肉眼磨皮美颜功能的一款粉底，让你没有 PS， 肉眼可见的一键磨皮。 哇，这也太强了吧，女生都会想要拥有。哎， 对， 每次听到这样的话都觉得是骗人的， 就商家的噱头。 对， 是吗？可是你看看王丽坤啊， 他真的只涂了那一层吗？ 我们 不是应该涂了七八九十十一二三层？ 我们女孩子嘛，就是要信嘛。 如果不信的话，你也可以再补上这一层。这款气垫呢，这款气垫粉饼是亚洲限定的，所以各位小仙女可以不用找海外代购，因为代购是没有的，这是亚洲限定。 这造型还挺酷的。 而且你知道，就是一般的气垫粉饼，女生都知道拿出来都是那种塑料壳的。 对。 可是这一款的外表是皮质的。 嗯。 太酷了吧。 是菱格，他们家就典型的菱格的那种装置，皮质的。 哇，这样一下子。 女孩子在聚会，每一个人补妆的时候拿出来都是铁皮盒子， 对，塑料盒子， 到我这儿拿出来是个皮盒， 高端大气上档次，就是不一样。 你说也没有什么，只是真皮而已， 这是小羊皮而已。那这是他们新出的这一款亚洲限定的气垫粉饼。接下来呢，在眼部的妆容当中用到的这一款，我称它为小软管。为什么？因为它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女生涂睫毛膏用到后来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够不着了。 嗯， 其实底部还有， 对， 但是你要伸进去去够， 转着圈的够，很麻烦。 但是这一管就不用，你就可以挤一挤，就会有很多的睫毛膏粘到刷子上面，刷起来会就更加均匀。 少来，据我了解，凡是用睫毛膏的女生绝对不止一管睫毛膏，闲着没事就会换，然后根本不会有一管用不完，然后去够，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你说的也对，而且女生刷睫毛膏觉得哎呀好麻烦，要去接个睫毛吧， 哎， 睫毛膏就被闲置了。然后眼妆的部分还有这一款5C 的眼影，这一次呢，它王丽坤用的这个色号是818，据说是一种非常优雅的烟熏玫瑰色系，所以日常妆容当中也是可以去使用的，不会很夸张。 好美啊。 对，很温柔的一个颜色。 嗯， 那接下来就要说到唇色了。说到这个品牌的唇膏，我要问泽华， 嗯， 你最熟悉的一个名字或者是元素对于这个品牌是什么？ 你先说品牌啊。 就是这个品牌啊，D家的品牌，迪奥啊。 颜色是吗？ 说唇膏，你能够说出某一个你最知道的色号？ 我不知道，我一个都不知道。 那唇膏的系列， 我也不知道。 好，聊到这里了。 你现在去那个这门口，然后从外面把门。 祝大家大吉大利，拜拜喽！ 童工粉要再见了。 就是999啊，正宫红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啊。 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听过那句话就是“尔等啊，本宫不死，尔等终究是非”吗？ 嗯， 没有，我可能真的要被赶出去。 好了，你不够精致，你现在是三等了， 现在 我要晋级了。 什么叫对牛弹琴，就是这种感觉了。所以如果大家要问说这个品牌的烈焰红唇除了999号之外还有哪一个颜色是值得入手的话，那接下来就要推荐的是王丽坤的红毯瞳款色520这个色号。 哇哦，这个名字对， 看起来像糖果色。 哎，今天是5月10号，哎，请大家把这段视频或者这张图片温柔的转发给你的男朋友，这样就可以解决他不知道今年520给你买什么礼物这个困扰。 没错， 请问价位也是520吗？ 应该比520便宜，因为这唇膏没有那么贵。 哎，那真的还挺合适的，赶紧发给你们的男友。 而且重点，这个色号不挑皮肤，黄皮、白皮都可以 hold 住。重点是它有一个限定的这样的一个 埃菲尔铁塔吗？ 对的图案， 南法的图案。 对，再给大家一个小 tips 吧，这款唇膏。实体店是没有的，只在官方网站可以买到，而且限量全球8000支，售完不再补货。 哎，所以男生的唇膏跟女生的唇膏完全不一样是吗？ 男生有用唇膏吗？ 冬天很干啊， 他会用润唇膏。 对呀、啊， 我又不精致了。 所以润唇膏跟唇膏是两件事情。 对呀、 啊，润唇膏不就是无色的吗？这防止嘴太干。 就是其实在Long long ago， 女生称之为有颜色的唇膏叫口红。 对， 而且现在我们说唇膏也是分为无色唇膏和有色唇膏系列吧，应该 算是无色唇膏、有色唇膏，还有唇部打底、唇部隔离。 说起来又是一大篇， 好多钱 内容， 好多钱，拜拜。 520啊，这个色号，各位男性朋友们记住了吗？女生也可以把这段视频转发给你的男朋友，真的可以解决一个燃眉之急。时间到了下午的5:26，潮流风向标，我们的内容还没有结束，我们要稍事休息，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稍后带给大家的是2018年所有社会人都很关心的一个话题。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华语广播大赛正式启动，赶紧抓住时机，纵然十面埋伏也要以一当十，用石破天惊的创意叫醒我们的耳朵。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

掌声送给社会人。 对，小猪手表， 所有图片的 手表什么手上戴，对，小猪设计手上戴，社会地位晒一晒，对，想起来了。多少图片呀？我们先来看一看，最近因为关于小猪佩奇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衍生品非常非常的多，包括小朋友吃的一些小零食也变得非常的火爆， 是， 而且一度都爆仓到你根本买不到的这样的状态。我记得那个手表，我当时下单以后25天以后才给我发， 这么久吗？ 一直就断货的状态。所以这些所有市面上正在流行的小猪佩奇的零食，我们今天专门给大家试吃了一回，告诉你哪些值得入手，哪些值得尝试啊。好，在这之前先看一看的小猪佩奇纹身。 哎，我这可是贴了大的， 很大很硬质的一个，它半个胳膊那么大。 哇，真的很大。 但这个很好看，贴了好几天都没有掉色。你看， 质量很好是吗？好吧，那我们给你一点掌声吧。 掌声送给。 不，脖子上还有，我喜欢脖子上的这个小的。 就黑白的这些。 对 对。 谁说不能黑白配？ 所以小猪佩奇纹身，小朋友可以纹。我觉得如果是小朋友纹的话，我建议当天就洗掉，因为他们的皮肤会比较娇嫩一点。 嗯， 大朋友如果纹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些意想不到的位置，就是所有人都会纹的什么手背呀、胳膊呀。 意想不到的位置。 像他就很聪明，纹在了脖子上， 对， 非常社会。 是。 好吧，来看看小猪佩奇零食哪些是最值得推荐的，口味和口感。 大家好，今天我是社会丧。要说2018年最火的呢，就是在狗年闯进来的一头猪，它的名字叫做小猪佩奇。好像谁如果不跟小猪佩奇挂点钩，你都不算是一个标准典型的时尚女潮儿。所以今天我们来测评的主题就是小猪佩奇系列的美食。小猪佩奇奇趣冒险蛋。我要吃粉红的，谁还不是个小公主？我特别喜欢它上面的这个，一摁它，它就会转，去画画，去跳舞。一个蛋里面就只有一包奶片糖。等一下，这包糖我曾经见过，就在我买手表的时候，随表赠送了一包糖，跟它长得一毛一样。叮叮叮叮，每一个都是小猪佩奇的图案。哇，它闻上去真的奶味非常的浓啊。果然是9.9包邮的香精味，就是像小时候吃过那个伊利大奶片的感觉，只不过这个呢更甜，奶粉加糖的那种感觉，味道上是不怎么样。两颗星 VC 软糖，这个是奶味的，据说是不添加任何的色素，并且里面含有70%的果汁原汁，所以这并不是让我拆不开的理由。嗯，好好吃啊，真的可以吃出新鲜草莓那种酸酸甜甜的味道，好像能嚼出果汁的那种感觉，弹弹的口感非常好，而且它不添加任何色素哦。推荐指数3颗星，小猪佩奇鳕鱼肠。黄色的呢是玉米口味的，红色的呢是芝士口味，这个鳕鱼肠呢里面也是添加了纯正的鳕鱼肉。好小一根啊。嗯，我现在已经闻到了玉米的味道和这个鱼的味道，味道还是很真实的嘛，吃起来有一种新鲜贝类的那种味道，它的玉米味道是跟这个鱼的味道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吃起来很新鲜，很适合宝宝吃，营养也比较丰富。推荐指数4颗星，小猪佩奇助心饼干。哇，对，它上面写了里面赠送精美礼品，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类的零食，因为里面有小礼物可以拿。哦，是一个小印章，这个盒子里面是可以画画的，看它里面是一幅画，可以上色。嗯，跟我之前吃到的饼干不太一样，它的饼干更酥，非常的好咬，入口即化。虽然是柠檬味，但是它其实并不酸，而是偏甜的一个夹心的味道，味道还是很好的。但是还是要提醒一点，它的配料表里面其实还是显示添加了食用香精，一次性不要吃太多哦。推荐指数4颗星。经过我今天的一番试吃之后呢，最值得推荐的呢就是这个小猪佩奇的柠檬味饼干，还有就是这一款小猪佩奇鳕鱼肠。整体来看呢，小猪佩奇系列的零食，不管是从味道上，还是从口感上，或者是从包装和这种趣味性上来看，更适合于小孩子去吃。而作为成年人的我们呢，其实买来吃吃也没什么，谁还不是个宝宝。好啦，本期的测评就结束啦，祝大家吃的白白胖胖，像小猪佩奇一样哦，拜拜。 所以整个视频呢都很适合现在愿意做社会人的这些成年人们。其实我觉得小猪佩奇的就是突然间火爆，小朋友们肯定是起很大一个作用了、但是你没发现吗，在我们身边去迷他的相关产品的更多的是没有孩子的大人， 以及没有看过那个动画片的人。 对对对，你说像我们这种老母亲对这个品牌很熟悉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天天陪着孩子看。 我刚才听到三个字觉得形容的非常的贴切， 天天看 老母亲。要不要给一首歌？我的老母亲， 应该是那个为了谁。 子琪是不是想走？ 别走。 总之吧，就是对于这个动画片的剧情，像我们这样当妈妈的人就是已经可以倒背如流了、就我们对小猪佩奇有更多的喜爱或者偏爱其实还纯属正常。可是你们这些没有看过动画片也没有孩子的人，为什么就莫名其妙的喜欢上了这只粉红色小猪呢？ 我们是社会人啊。 子琪就没看过吧？ 我 看过动画片吗？ 只看过片画 片段。 对， 是因为这个小猪佩奇红起来以后你才去看的？ 对，之前没有看过、 所以你看的是哪个片花？有内容吗？ 我之前有看过一个用不同的语言去解读小猪佩奇一家，去给他配音，然后去他们家出去出游的那种，有什么东北话版、四川话版。对， 也就是说原版他一集都看不下去。 对，然后那把贴纸贴的那么这个以假乱真的泽华呢，有看过小猪佩奇吗？ 我有看过、我曾经有跟一个小朋友一块在车里面待过一段时间、然后那个小朋友看的时候我间隙也看了一两眼， 就被逼无奈 看不下去。 很好看啊，很可爱、 但我觉得英文版还不错。 哎呦， 可以学习一下英文。 对，可以帮你丰富很多词汇量，比如说 muddy paddles， 还可以装一下。你说哦，我都听得懂。 muddy paddles 是什么意思？小猪佩奇最爱玩的一种游戏，走开，默默的飘走。好吧，以上的这些点评的零食哈，我建议说成年人可以偶尔的吃一下。如果你吃多了，确实会像最后所说的那样白白胖胖。那小朋友呢，我建议里面的任意一款零食都不要多吃，甚至是可以不要吃，因为每一款里面都有很多的添加剂。 对，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对于小猪佩奇零食的点评了。接下来我们要赶紧呼朋唤友，邀请大家加入到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要开始说今天的正式的选题了。说到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很适合大家，因为选对了这样的一款配饰，效果堪比整容。这款配饰就是当当当， 我吗？我本尊吗？ 你不能做配饰，你太大只。 我愿意，只要价位出得高。 你脸上这副眼镜儿， 哎， 眼镜儿其实在生活当中还挺常见的。生活中经常可以看见那些就是其实近视程度挺深的。子琪有近视吗？ 有近视。 你看像这样你们两个都是这样的类型。 对， 就是近视到摘了眼镜什么都看不见的人。我宁愿冒着什么眼球磨损呐、角膜炎啊、结膜炎的风险，我也不愿意戴框架眼镜。我就要在隐形眼镜或者是带度数的美瞳这条道上一路走到黑。 会有很多这样的。 采访一下你们为什么？ 女孩子嘛，我觉得有很多女孩子不愿意戴那个框架眼镜的原因，就是因为觉得可能不够好看， 对吧？就觉得会不好看，因为 美观。 影视剧当中好像通常也是，像丑女贝蒂就是 会特意 不好看的时候就戴牙套、戴眼镜。 戴眼镜 一旦好看就把眼镜摘掉。 特别是我们小的时候，影视剧当中所有戴眼镜的几乎都是在丑化那个角色， 是在颜值的鄙视链的最底端， 而且基本上都是那种黑框的，看起来非常的严肃的那种。 对，即使美如迪丽热巴。 我以为你在说美如我，像我。 美如迪丽热，她是迪丽热巴没错吧？ 对， 因为她戴这副眼镜以后都得怀疑她，是吧？ 对， 是吧？没错， 但依然是好看的呀。 就是她在这个电视剧当中，这个形象是在丑化她的， 对，所以就会去特意戴一副眼镜来表达这个形象。 美如她戴上了这样的黑框眼镜，不合时宜的话，也会变得很 难 看，难 以驾驭。 可是你知道她在日常生活当中参加活动，经常会戴各式各样的眼镜。 哇， 戴到好看的眼镜的时候，她就依然是她了。 哎，但是像我们这种近视的，通常会戴上隐形之后，再配上没有镜片的那种无镜框的， 好看的对 那个镜框， 对， 纯粹起修饰作用， 是就过得很。然后自己会想，我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究竟是我？ 但日常生活当中，框架一定是这种很难看的，然后什么也不管的，不修边幅这样。 是因为它舒服吗？ 感觉一旦这个框架眼镜，整个人就变得不是之后的那个自己了。 对，那你们为什么会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最习惯于戴这样的框架眼镜？是因为它舒服吗？为什么不能挑好看的框架去配有度数的镜片呢？ 因为我觉得没有好看的框架眼镜，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一种就是 一直以来传统，我们就戴一副很普通的眼镜，因为它很百搭，无论什么地方。 这个百搭吗？就我觉得一点都不百搭，就大家根本无法搭。 这个就 可能从 图便宜啊， 就可能从小到大从学生时期走过来 啊，我懂 是这样的， 我懂了。刚刚泽华的一句话点醒了我，就是对于近视的人来说，因为我首先不近视，我没有戴眼镜的困扰， 嗯， 就对于近视人来说，对，但我依然是好学生，只是我很注意用眼卫生的 哦。 就是他这样的，你们戴眼镜的人，日常生活当中每天的24小时都要佩戴这样的眼镜，几乎除了睡觉，对不对？ 对。 所以这副眼镜不能太贵，它不能太金贵。 不是，我们这种是 随手可以丢，然后哪怕你弄丢了它，你再去配一副也不会心疼。 我们这种是日常生活当中戴隐形眼镜，只有到晚上的时候没有人的时候，我们才会戴框架眼镜。 对，别人看不到的时候。 对，这种情况就像你刚才说的，随便丢，然后丢了也不心疼。 所以你们下楼倒垃圾的时候会戴这样的眼镜，还是戴好看的眼镜？ 还再配一个帽子，对不对？完全把自己挡起来。 还有口罩， 好吧？那我们争取今天这期节目就帮助一下所有有度数的朋友们，可以挑选到一副适合自己的框架眼镜。 好， 然后像我这样完全没有近视困扰的人呢，当然也可以更加有肆无忌惮的资本，在日常生活当中随意挑选各种各样没有度数的镜片、墨镜啊。平光镜啊，只要适合自己的脸型就可以了， 达到一种整容的效果。 怎样导购小姐姐上身吗？ 导购小姐姐已经上身了，进入今天的一起改变。好的，片花迟迟不愿意出来，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到一起改变了。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首先我们在挑选的过程当中要想到的几个小的点，第一个 step one， 我把它归结成通过脸型去挑你的镜框。对，整个大的框架要根据你的脸型去挑选，大概呢会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则，这规则把它做成了一张图，叫做圆脸配方形的镜框，方脸配圆形的镜框。 这个其实不太准。 为什么？ 因为自己不愿意面对自己真实的脸型。 你看这一期节目，包括我们之前像讲到挑帽子什么的，因为我们要来做的就是帮助你去挑选一款更适合自己的 配饰， 去修饰你脸型的某一些缺陷。 对， 因为脸型方或者是圆这个事情， 它是个客观的事情。 对，除非你去削骨，当然我们一定不推荐这种不健康的。 也不是说方就好看，圆就不好看，或者圆好看，方就 不 好看。 这 不 分什么好坏。 对， 没有好坏，只是每个人的特色而已。 不一样而已。 那你可以通过一些配饰去修饰一下你的脸型。所以首先的一个原则就是方脸配圆眼镜，圆脸配方眼镜。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是，在挑选的过程当中，方脸呢就推荐选择一些就比较宽大的一些圆的眼镜。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明星的图片来给大家做一些 示范。 对，首先像这样的眼镜就不推荐大家再去戴了。 这个是上学期间好像最普遍的一种眼镜， 零几年的时候， 对，好像非常的流行，是不是？ 我也戴过。哎， 就是这种男孩子气的女孩子，如果戴上这样的眼镜的话，她就显得更男孩子气。 真的是很敢说话的。 我没有在说你，在说我在说图片当中 的。没关系，我本人。 所以当她摘掉了以后，其实变成右足，她的颜值是整个上升了很多很多的 level 的。 是的， 这个大家都可以公认的，是不是？ 对。 然后在此呢，我们也要插播一下，其实帅气如宋仲基本尊，他在戴上了眼镜以后也是可以修饰到一些脸型的缺陷的。从这两张图片对比可以看出来，左边的他没有戴眼镜，他的太阳穴的部位有点凹陷， 对 吧， 这个位置会比较窄， 能看出来吧？ 对。 然后戴上眼镜以后其实就填充了他太阳穴部分的凹陷。 那不是两张图的角度的问题吗？ 不是啊，如果你太阳穴部分不凹陷的话，你是拍不出来这样的效果的。你像你就是属于太阳穴部分不算凹陷的人。子琪呢？ 我会有一点点， 我也 有一点窄。 对，有些人是因为这个部分的颧骨稍微高起来一些，显得太阳穴凹陷。有一些就真的是上面的脑袋会稍微有点窄， 所以戴一副墨镜呢，或者戴一副眼镜就可以完美的弥补这个缺陷。 包括其实在气场上面也是可以有一些补充的，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的迪丽热巴，她戴眼镜，平时戴眼镜的照片呢就会显得更加 温柔可爱， 迷幻一些，俏皮一些，没有那么的艳丽。 他 的长相是属于艳丽型的嘛。 对， 再比如像他叫唐艺昕，对吧，这几个名字都很难记。俏皮可爱的唐艺昕和这种甜美范的 UI， 他们戴上了这种适合自己脸型的眼镜以后也会显得 亲和度瞬间要增加很多。 对，就没有那么的居高临下，或者说那么的隔阂感。 对， 距离感没有那么的强。 这是眼镜可以在气场和气质上面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不一样的综合感。 对，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首先通过脸型来挑选框架，以周笔畅作为了一个案例，而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张图片上面显示框架的粗细程度也很有考究。右边的这张是唐嫣，他这个两个黑眼黑的镜框会让你觉得说这个眼镜在脸上显得非常的突兀。 对， 但我觉得很可爱啊， 会比较明显。 就是你可以去，我觉得可以立刻 cosplay 一下阿拉蕾，说戴上一个鸭舌帽的话，可能跟阿拉蕾也就 这两个女生如果真实出现在直播间当中，我更愿意先跟右边的唐嫣说话， 因为她更可爱是吗？ 就感觉距离感更近，就像邻家小妹妹一样。而左边就感觉她有距离感，我很美我很美我很美。 所以男生和女生的角度可能有的时候还是会不太一样。但是你知道，就是镜框，首先你也不能选择太过扁长的。像佟丽娅，我们以一个人同一个人来做案例，左边的佟丽娅戴的这种是偏长细长型的眼镜镜框，而右边呢就会把这个长的显得更圆润一些，左边就会显得更加的呆板， 而且显得年纪大， 是吧？左边这样眼镜，我们以前通常在某一个年代都会把它跟老师挂上钩， 对， 就是会稍微厉害和凶狠一些， 或者是爷爷奶奶轻推一下那个样子。 爷爷奶奶应该是戴那种 那老花， 爷爷吧，爷爷还比较容易有 金丝框的。你刚刚那个样子突然很像爷爷，你要不要给你一个特写镜头看一下？ 可以装 一下 爷爷。 哇，真的很像哎！ 乖孙女，来来来， 有压岁钱吗？ 你先给我，我先给你。 他先问你要抚养费。哎，我们刚刚说到佟丽娅这个例子，当然像舒淇和倪妮他们两个人脸型在女明星当中算是小方脸的。就我们依然说，就是说方或者是圆没有任何的贬义在当中，只是他们的脸型相比其他人下颌的这个部分会稍微宽一些些。所以他们就挑选眼镜的时候的一个基准就是一定要大。因为镜框足够大了以后，可以帮他们去扩充上半部脸的大小，然后使得露出来的下颌的部分会显得更小一些。 哇，这部分我学到了，简直就是为我本人设计的。 你是小方脸吗？ 这里会有一点。 你根本不是。 对啊， 会有一点。 你他算是鹅蛋脸，其实 我讨厌你这样非要往里说自己的人。另外我们也看一下舒淇，她很聪明的挑选了一副渐变的镜框，她的镜框是上半部颜色比较深，下半部颜色比较浅，所以这样上深下浅也会有一个这个渐进的一个过程，所以使得下面这个浅色的镜框远看就近乎于是没有颜色的，跟下半部分的脸也融合在一起，所以你乍一看只看到它的镜框上半部分是大的，所以这样就可以把整个脸型修饰得非常的好。 各位客人友情提示一下，镜框可以是渐变色的，镜片千万不要选择渐变色的， 尤其很多年轻人都没有办法接受那种在室内是透明然后走出去是深色的。 对，还要给你炫耀一下，你看我现在变成茶色的哟 因为这种变色的镜片有尴尬的点，就在于它对于室温的调控能力没有那么的敏感，没有那么敏锐。 比如说室温有的时候可能比较凉，可能都是在室内，然后它就会变色，搞得人很尴尬。 对，然后你在室内如果是一个温度比较高的地方，就是然后就会变得 自己变成。 最主要他经常变的就是茶色，茶色真的不是我觉得亚洲人很难驾驭的一种颜色。 哎，我们这边现场有带来茶色的眼镜啊，我觉得茶色 试一下 不是不能够驾驭哦，主要还是要看镜框的颜色。我们稍后在下一个时段节目当中说来就来，咱们现在就来， 现在就来啊， 现在就来。我这边有带茶色的眼镜片，这一副就是茶色的。 对， 是不是？这是不是茶色？是不是茶色？ 是茶色。 这一副你们就 是它颜色没有那么深，有一些茶偏红的那种更可怕。 这种茶色呢确实是属于能够驾驭得住的最好的一个程度了。这样的茶色是一种浅茶色，比奶茶色还要再浅一个颜色。 话不要多说了，来吧，你戴到脸上看一看。 这副眼镜肉眼所见戴上就是时髦本尊， 很可能是灾难现场哟。 不可能。 3、2、1，灾难现场的时刻， 欢迎女神袁一。 怎么可能是灾难现场？哎，但是你别说，就这个茶色它如果通过镜头的过滤的话，真的会显得有点老气。哎， 非常有早期 为什么？生活中分明是很好看的呀就是如果在阳光下戴这副眼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啊，我看起来也是肉眼看上去 是 可以的 呀、OK、的 呀。 也没有啊，也是很夸张啊，你让子琪都无话可说。 不夸张是没有问题的，就这 是 一副时装镜。 我觉得是不是你自己让子琪试一下， 看会不会有戏也看。 他要让咱俩就在直播间现场打起来，子琪， 这就是挑拨离间。 你知道，因为我是属于小方脸的，就是我的下颌部分是有的，所以我是适合这种大的镜框的。而 依然如此， 我觉得就是 更惨。 主要是因为这个茶色的镜片，各位一定要注意，茶色镜片在镜头当中，它会给人带来一些很奇怪的感受。 一定要给子琪特写，真的，如果你要选择那种茶色镜片的话，原本你是20岁的妙龄少女，是不是瞬间有种40岁的感觉？ 那这样子，你知道， 子琪老师你好， 如果你真的有一天 红包是没有的， 就是在室外去拍一些什么上镜的一些镜头啊什么的，你选择了茶色的眼镜，怎么样去中和它的年龄感？就其实肉眼来看没有问题，这个眼镜的设计从镜框的设计造型上都没有任何问题，只是这个镜片通过镜头反馈出来会有一些年代感。我有一个神器，我们可以来试一下，配上这个神器以后，是不是可以让这个眼镜看上去在镜头里面没有那么的奇怪？ 吓死我，以为是那种变色的再贴一个镜片。更加的老派， 你们应该见过这种叫做什么眼镜链条的这种配饰，它是绑在，你看它的两端是这种橡皮筋的这种材质， 挂在眼镜腿上面嘛， 所以它可以适配于任何一个粗细的眼镜头，几乎是。你看像这个眼镜头还有一个大的圆球，就可以 套的 裹住它，对对对。所以这个眼镜呢，就瞬间从一副眼镜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配饰。你即使不戴的时候，你也可以挂在胸前，我觉得可以让。 这样看来，早期的时候奶奶们戴的这种真的是很时尚，因为他们怕眼镜丢，也会绑一个这个。 他们用的就不用塑料绳了， 眼镜不能戴 了， 走下去了。 来，我觉得可以让泽华试一下。你刚刚不嘲笑过我们俩？ 不，太可怕了。 来嘛， 特别是有了这样的垫子以后，更加的可怕。 来嘛， 时尚本尊嘛，对不对？ 对。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时髦本毛，时髦本尊泽华现在闪亮登场。这个时段还剩2分钟，我们有请泽华挪步到表演区，我们有秀场等待着他，我们给他一段走秀的音乐，看一看他戴上这一副造型非常棒，很适合亚洲人脸型的耳机缠在一起的模特。 尴尬， 模特本尊上台之前发生一些小的失误啊。对，戴上这副眼镜之后，走秀的效果会更胜一筹吗？音乐响起。Till the wheels fall off. Hold up, hey. All my niggas who be acting too bold. Take a seat. Hope you're ready for the next episode. Hey, hold up, hey.我觉得很优秀，子琪你评价一下呢？就是你干什么？你要拆桌子吗？ 我觉得我已经不需要评价了，那边 是有多不满，是有多不满。 我觉得通过我们表演区的幕布的过滤之后，这个茶色眼镜显得没有那么茶， 对， 它偏咖啡色了，所以就没有那样的年代感。 觉得还是好看的， 对，以及你的走秀的整个 pose 摆得非常好。 再过一个特写，让我现场看一下。哎，好吓人！所以子琪要挑战一下吗？ 我们稍事休息吧，好不好？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今天我们来教大家通过脸型以及你的五官的一些细节来挑选最适合自己的一款造型的框架眼镜，当然有可能是墨镜。但是注意到的是，镜片的颜色选择也是很有讲究的。稍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海草，管它海浪惊涛，我有我乐逍遥。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您在创业第10年，积攒过历史。 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正式启动，赶紧抓住时机，纵然十面埋伏也要以一当十，用石破天惊的创意叫醒我们的耳朵。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工厂，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一起改变，我是袁一， 我是每次戴上这副框架眼镜就无所谓的泽华， 嗯哼， 完全不在乎颜值，觉得颜值就是零。 可是你旁边的那位颜值很高，我们欢迎一下子琪。 Hello， 我是子琪。 今天我们三个人可能可以代表不同类型的脸型，我算是小方脸，然后泽华呢算是小圆脸。我说 大方脸吧， 小圆脸， 方圆脸吧。 子琪算是就是有尖下巴的小鹅蛋脸，你的脸型算是真的是算是比较完美的， 真的吗？ 但是即使是像子琪这样的小脸蛋的女生，也不能肆无忌惮的挑眼镜儿。 你刚才嫉妒心上线了吧？ 哎，不是，我们今天想告诉大家，怎么样能够先认清自己的脸型， 嗯， 然后告诉你说你这样的脸型以及五官的一些小的特点，适合选择什么样镜框和细节的眼镜儿，才能够去修饰到你的脸型。我们刚刚讲到说，总的一个原则，方脸选择圆的镜片。 嗯， 圆脸呢选择方的镜框， 嗯， 这是一个总的原则。但是茶色的镜片在某些时候，即使像这种浅茶色，可能从镜头当中也会给人一些不是对很年轻的这样的一种错觉，嗯，但是我依然很喜欢 复古 party 当中或者是复古照片当中可以选择的。 嗯，但其实像这一副框架眼镜，它设计出来的时间正好是复古风在流行的时候， 嗯， 所以也是情有可原。这一副它也有透明的镜片，当时透明的平光镜片还没有这么大行其道， 嗯， 对，所以其实我这边有两副有点类似的镜片的。 我刚才看以为是同样的嘞， 完全不同啊，这两副。这一副呢是相对更新一些的款式， 这 是透明 的， 对，然后它的这个镜框会相对偏圆一些， 嗯， 这个镜框会有一些棱角，会偏方一些， 嗯， 所以其实按照我们的原则来说，小圆脸的泽华是更适合方镜框的， 嗯， 不相信你可以挑战一下这副圆镜框，效果不会有这个好，你可以试一下， 试一下 就可以印证我们刚刚说的原则。 给我们看一下， 3、2、1 come on。依然是帅气的，但是我会觉得没有这一副感觉那么的能够凸显出面部的轮廓。 嗯， 这个圆镜片配上你的小圆脸，整个让你的五官就混为一谈。 就像盘古开天辟地之前那个混沌的天地的状态， 那也是值得骄傲的。 所以这是选择上的一个小窍门。当然如果你选择像这种偏飞行员眼镜的、这种镜片一般叫 pilot 嘛， 对 飞行员眼镜的这种镜框的话，对于有度数的男生来说也是可以试一下。 这个应该是不太挑脸型了吧，我觉得这个应该各种脸型都差不多吧。 可能我觉得在圆脸的脸上会更好看一些，如果是一个方脸的话，他戴这样的眼镜，比如说我可以来试一下、因为这个眼镜是有度数的，我可以试同样的 pilot 镜片的这副墨镜。 好， 他俩的镜片的形状是差不多的，所以可以看一下 飞行员眼镜。 其实我戴这副并不是很好看，因为我是属于方脸，我的面部的轮廓，在室内戴墨镜真的很奇怪，面部的整个轮廓感会强一些。如果我再戴上一个镜框的轮廓感很强的话， 很 man 哎，显得对太 man 了。 可能是伍佰老师你一时我地花朵。 对，所以像我这样的脸型的话，其实选择这样的偏圆一点的镜框会更好一些。然后还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小方脸可以选择的，一个主旨就是镜框尽可能的大，因为这样可以让你的下半段的脸下颚的部分可以显得更瘦小一些，所以这一副眼镜简直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 哎，非常神奇哦，这个效果 是不是堪比整容？ 堪 比整容，是不是堪比整容吗？好，接下来说完了泽华小圆脸和我的小方脸之后呢，我们也要说说子琪的这样的很完美的脸型了。像这样的脸型其实在选择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忌讳，唯一的忌讳就是你尽量不要选择镜框超过你的脸的边缘的这样的款式。像我们 不要选太大， 因为像我这样的脸型以大作为基准，像这种镜框可能就完全已经超过我们的脸了。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下颚大，因为你们的下颚小啊。 哎，我其实很想试一下这个。 好，你可以试一下， 我觉得这个很好看。 因为如果你选择了太大的镜片的话，就会显得你的下半部的脸太小了。子琪戴这副眼镜很像是偷戴了爸爸的眼镜，有没有？ 对，还是会有一种成熟感在。 真的很奇怪， 不会哦， 因为太大了，就咱俩脸都遮住了，你知道吧？ 真的 太 大了，偷戴爸爸的眼镜了。 所以突然通过同一副眼镜看出了我们俩脸的大小差距到底有多大。 明明是你的眼镜，你为什么老是偷戴爸爸的眼镜？ 我想说，我不准备把我戴的眼镜给你试戴了，很过分。所以我们也来看一看，以唐嫣这种小脸女生作为一个典型的代表，她如果选择我们刚刚说的镜框太过大的眼镜的话，就会显得 有点不协调。 对，但其实这一副还算是刚刚好，就这一副的边框没有超过，正好在边缘的地方。如果再超过一点，可能就太大了。 可是这种脸型的女生通常爱选这样的眼镜，你记不记得咱有一个同班同学也爱选这样 的？我记得是我那个同宿舍的女生，我知道你在说谁。对，所以其实看起来就有点怪怪的。比如唐嫣刚刚这张照片，为什么我觉得她不够好看？虽然是可爱的，就是因为她的镜框太大了，大到已经超过自己脸的边缘了。明白吧？所以我会此时此刻给子琪推荐的一副眼镜是这一副，虽然是圆镜片嘛，你想可能打造可爱的效果的话，你可以选一种小圆的， 小一点， 有一种当铺老板 来试一下。 不，没有那么小，记住还是要以能够遮住自己的眼袋和黑眼圈作为前提的。 他攻击你有眼袋和黑眼圈，真的，我都破音了， 太敏感了吧。好了， 你看， 我现在开始说评书了。 你戴这样一副圆眼镜，我想先让泽华评价。 我觉得他不适合戴任何眼镜来。目前为止，每一副在他脸上都不太好看。 其实是有人这样讲，就是，所以我也很少会戴眼镜。 我偏偏不信这个邪。 今天这档节目就要改造我 的，对，一定要改造你的这个想法。好，没关系，圆的镜片可能不太适合你的气质，我要继续给你推荐。原则就是不超过你的脸的边缘就可以。 今天就是让大家看看我是如何整容的。 好，我们来戴这一副的镜片呢，它是属于那种偏方的圆镜片。 你现在真的很像推销的店员。 这个蓝色， 来，这位顾客，我们一定可以给你找到的。 很像 sales， 那我的存在不就是这样的意义吗？就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挑到适合自己的眼镜啊。 这个很别致的， 来试一下， 就是不要看你的，跟你的衣服颜色可能不太搭，但只是先，合理吧？合理吧？合不合理？ 合理， 你这么说合不合理？ 真的不比较合衬。 你要拿这个稿子的纸把他的衣服挡住，因为颜色太突兀了，把他的粉衣服挡上。来，给你一个特写。哇，你的肩很宽哎，一张纸。 他还在说你的肩很宽。 意思我，一张纸遮不住哎。是不是如果不搭配衣服的话，这副眼镜其实是适合子琪的脸型的？ 他的脸型真的也不适合戴任何的眼镜， 我觉得 会显成熟哎。 大家来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觉得子琪戴这副眼镜是好看的， 必须来评评理。 我觉得可以， 对，来评评理。我觉得给他挑这副眼镜很好看， 怎么样？ 那你自信吗？现在 自信爆棚。 哎，女生都会有一点哎，就是在出去玩，尤其是拍照的时候，如果能有一副眼镜的话，就会爱不释手到根本不愿意摘下来。 对，尤其是墨镜。 对， 对， 就是 这局多。 对，你戴上墨镜以后拍照都不需要 PS 了。 对， 反正脸都挡住了。快去快去，因为她今天这裙子颜色可能去表演区会好一些吧。来，我们给子琪一个走秀的机会。 跟我们这 T 台应该很搭。 准备好了吗？音乐响起。 Hold up。All my niggas who be thinking we soft, we don't play. We gon' rock it till the wheels fall off. 我们的这个走秀的平台它是抠栏幕布的，所以这副蓝墨镜在这个镜头当中变成了一个黑色的，反而弥补了蓝眼镜和红衣服的不协调。 是的， 所以你没有看到刚刚那个画面，你简直是摩登女郎本郎。 真的吗？ 非常好看， 回去看一看吧。 你回去一定要 看，必须要看回放， 必须要看回放。 而且你的走秀也可以给打一分，还是不错的， 还有一 可圈可点的， 很优雅， 上次多了一点。 好，我们关于挑选眼镜这个话题还来继续跟各位分享当中。刚刚讲到通过脸型可以大概的去给自己挑一个镜框的这个问题、 嗯、 那除了方脸和圆脸的区别之外，其实脸型上面还会分窄长脸和短宽脸。对于这两种脸型，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则？我们来看一下。窄长脸推荐选择镜框高度比较大、鼻中梁比较低的框架眼镜，短宽脸选择鼻中梁更高的框架眼镜。鼻中梁知道是哪儿吧？ 是的。 为什么你要乐得这么乐不思蜀？ 这两种说法都感觉很奇怪， 很 谁愿意承认我是窄长脸或是短宽脸？ 所以我们要说的是，不管你是窄长脸还是短宽脸都没有任何的褒义或者是贬义，只是一个中性词，是一个客观描述而已。 对， 还是那句话，你要先认清自己的状态、客观条件，再去挑选配饰。 对， 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反正我是不会承认自己是窄长脸还是短宽脸的。 我也不会承认自己是结巴子脸。 但是鼻中梁这个位置确实是可以跟大家来一起讨论一下。鼻中梁就是镜片中间连接这个部分。 是。 每一款眼镜都会有自己的鼻中梁，比如像这种的 Pilot， 通常都会有一个上面的横梁，再有下面一个带一点弧度的这样一个鼻中梁。那也有的眼镜呢，像这样的只有一个鼻中梁，都是有可能存在的。 现在我记得好像有是没有鼻中梁的。 中间 那中间怎么连接？ 我忘了，我最近有看到过是没有的。 我知道你说那个修饰眼镜是不带镜片，只有下缘。 但是也有这种镜片，不能配度数吧？可能一旦配度数沉的话就难以驾驭。 真的没有见过哎。总之吧，一般而言吧，框架眼镜可调节性很大，占据面部的面积也是可大可小的，所以我们通常会讲一个人脸型会说三庭五眼。 对， 三庭五眼也要跟大家说一下，五眼是指你的眼睛的宽度，以两个眼睛作为这样的宽度，一个眼睛的宽度一二三四五，整个脸的宽度如果是五眼的宽度的话，就说明你的脸宽是一个比较标准的， 对，非常标准 一个距离。什么叫三庭呢？我们可以把脸画成 三部分， 对，三个等分吧。 嗯， 额头、鼻子中间这个距离， 对， 以及嘴巴加上下额的部分， 嗯， 每一块都叫一庭。 对， 如果三庭是基本上平 均 的话，对，你的脸型的长度也是比较合适的， 完美。 我们先来自测一下好不好？ 你刚才在说说子琪已经在测试了呀，你说五眼，说子琪的比说完美，自己说自己完美。 发现了， 但我们两个都自测过了，那就差你了， 我们来帮你测一下。哦， 是吧， 完美。好， 完美。停就不一定了，因为本都特别大。 我们说的是就是 不行， 差不多 就是后侧的距离，就是可以不要这样。 不不，只是因为泽华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他的发际线往上退了一些。其实年轻的时候没有那么高的本儿。 哪里有？ 回到年轻的时候。 好吧。 日 但其实像咱们这个专业毕业的男生女生都是基本上符合三庭五眼的标准的。对对，子琪为什么突然吐了个舌头？说是实话呀。 他想到他们班当中的某些人应该是符合。 没有， 说吧，谁不符合这要求？ 艾特他。 没有， 我 艾特他来看节目， 我可以在这里喊话。 也可以电话连线，没关系。 好，我们来说一说刚才这个原则。对于窄长脸而言，想要显脸短的话，因为窄长脸通常就担心自己会显得脸太长，像斜拔子脸嘛。想要显脸短的话，就首先要考虑镜框的高度。镜框的高度越大呢，也就是眼镜的上下边缘的距离，就是这个距离，如果越大的话就越能够在视觉上让你的脸显得短一些， 就不太长了。 对眼睛的纵向长度大，对比效果就能让脸型的这个纵向的长度变得短一些。我们来看一下图片上面的这个对比可能会更加明显一些。比如说你看左边这是迪丽热巴还是古力娜扎？是古力娜扎吧？ 是古力娜扎。 泽华完全分不清楚他到底是谁。 还好今天有子琪在。 古力娜扎没有错吧？ 是是 是吧？没有错 是的吧？ 你问了那么多遍，刚才就怀疑了。 是的，是的，是的。 因为我突然就怀疑自己的人生，我觉得为什么对古力娜扎没有错。然后右边这个是韩国的一位女明星吧？ 嗯，我们这档节目。 我们是以脸型作为一个代表，对，跟人没关系。 就这两位， 对对对， 两位美丽的女士， 这两位的脸型，他们通过这样镜框的一个长度，在调节自己脸的一个长度。那么对于脸短宽脸的女生而言，是不是眼镜上下边缘的距离越小，眼镜的高度越低，就能够在视觉上让脸看上去长一些呢？ 是不是呢？ 不一定。 为什么不一定？ 太小的话，应该会显得脸细，眼睛细长。 当然我们说的太小不是指你要非要去戴今年很流行的那个像蝙蝠侠一样很窄那个眼镜、那个我觉得即使是 Rihanna 这样的超模也无法 hold 住，就那样的眼睛我觉得除了可以搞怪吸引眼球以外没有任何修饰脸型的作用。它会让每一张脸都显得很大，所以我们排除那种很极端的效果。其实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是吗？ 就是上下镜片上下距离越短，就可以使得你的脸在视觉上呈现出更长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不太建议短宽脸的女生选择这种窄长型的框架眼镜，像赵丽颖和阿萨都是属于比较典型的娃娃脸。对，他们如果选择这种特别特别窄平的眼镜的话，就会让原本非常少女的一张脸看起来，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有点奇怪， 老气，然后矮板木讷。对吧？ 对 对，就不太好接触的感觉。 你这样说，他们粉丝不会攻击你吗？ 我只是说他们曾经选过就是错误的眼镜而已。你为什么老是要帮我引火烧身？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要避开这样的雷区。 对对对对，所以不管是脸短宽还是圆脸，都是更适合圆形的镜框一些。那如果要显脸长呢，就不妨在眼镜调节三庭五眼的作用上去动一下脑筋，也就是在鼻中梁的这个位置。如果鼻中梁越高，就会让你的中庭看起来越长。 对， 中庭如果长了的话，那你的三庭可能整个比例就被拉长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也有照片可以来对比。他们俩戴了这两副眼镜，右边是赵丽颖戴的就属于高庭的、高鼻中梁的这样的一副眼镜。其实赵丽颖戴的这副就很像我刚刚推荐给 这副蓝色的 子琪这一副。这副蓝色的墨镜典型的在镜框上面是适合小圆脸，或者说是脸型比较小比较短的女生，像子琪这样的精致型的脸型。同时它还符合鼻中梁偏高可以拉长整个脸的距离的这样的要求。所以赵丽颖和子琪同样适合这副眼镜。 他说你跟赵丽颖一样。 我好荣幸 啊，是不是夸奖你了 吧？ 终于有一次不再 diss 你了。然后左边的古力娜扎，她选择的是低鼻中梁，他们俩肯定都是脸小的，而且古力娜扎甚至会比赵丽颖的脸更小。但是在这张照片上你会看出古力娜扎脸显得很短， 就会让人觉得视线下移。 对，就是因为她选择了低鼻中梁的眼镜。但因为她是古力娜扎，所以她可以很任性， 因为她是古力娜扎， 所以她戴这样的眼镜也没有什么问题。 扎心了。 所以刚才我们回想一下，为什么子琪戴这副圆眼镜的时候泽华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是子琪，不是古力娜扎。 扎心了，到这里了。 子琪不是我说的呀。 我觉得这个直播间其实并不是你和我的问题，并不是袁一和我的问题， 就这个位置的问题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中间这里不应该再设一个位置再坐一个人， 他有一种拔河的感觉。 他坐在最远的四十五度角，该说什么还是说什么， 他可以 懂吗？他只是他而已。好，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刚才这一副小圆眼镜的镜框，按理说其实不会太过挑人，只要你的脸不是特别圆的话，都可以驾驭这副眼镜。但是子琪戴上去奇怪的原因就是，子琪的脸并没有很长，所以他需要一个高鼻中梁的眼镜。但这副眼镜鼻中梁是有点偏低的， 对。 但所以我可以大放厥词的说，我戴这副眼镜比子琪戴要好看。 你刚才那个茶色可是失败了喽？ 有请。 我刚才失败了吗？ 对呀、啊，非常失败呀、啊！ 再来重新证明自己一下。 好， 有请女神。 其实我是适合戴刚才的那个，就是我这种小方脸戴圆眼镜是好看的、 你是好看的， 对不对？ 我总是觉得这个圆眼镜马上就要拉二胡， 因为它镜片整个很黑，在室内戴就会很违和。 对， 所以我现在要去走秀，我要去走秀。 没有音乐，准备好。 你们有没有眼力劲儿？你们俩都走过秀了，我也要走秀。 来，你要不要戴上那个中间的那个？ 我要戴这副，因为这副很适合我。 开始了，可以走了。We gon' rock it till the wheels fall off. Hold up, hey. Oh, my niggas who be acting too bold. Take a seat. Hope you're ready for the next episode. Hey, hold up, hey. Oh, my niggas who be thinking we soft. We gon' play. We gon' rock it till the wheels fall off.年纪真的是很重要的，年纪大真的是什么都放得开呢，很棒很棒很棒很棒。 这个秀是不是可以给到100分了？ 可以给到1.5分吧。 1.5分吗？那我简直是荣幸哎。 作为一种村村的气质，不知道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戴村村的人的耳机？为什么不戴自己的耳机？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2，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今天呢在直播间跟各位讲一下怎么样去认识到自己的脸型，以及挑选更适合自己脸型的一副眼镜。镜片的颜色也是需要去考量的一个问题。 对， 但是我们今天更重要的先把一个基础的框架打好了。 好， 你选择了一个形状，如果是准确的话，帮助你修饰脸型的作用会更有效一些。那在室内呢，反正任何的有色眼镜我觉得都是不合理的，就在室内唯一合理的就是平光镜。 对，都很奇怪。 来，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2，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刚才讲到的一个原则是关于窄长脸和短宽脸在怎么选择眼镜方面的一些小的细节，所以整个第一部分的原则，方脸配圆眼镜，以及圆脸配方眼镜，以及刚才我们讲到这个鼻中梁这个问题，都是在挑选的第一步骤当中，根据脸型来选择镜框的一个步骤。而接下来呢 ，step two 就是要根据我们五官当中的一些细节，尤其是鼻子和眉毛，去挑选眼镜了。 鼻子和眉毛， 对，鼻子和眉毛，为什么是我们五官当中，眉毛不算是？眉毛一二三四，眉毛算五官吗？ 算呢、啊。 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值得探究？ 五官有耳朵， 是不是五官科不算眉毛，对不对？ 不算。 你去看医院看医生的时候没有眉毛吧？对不对？ 那眉毛算什么呢？ 眉毛算是你面部的一个部位，但是它不算五官科里面的。 那五官有什么呀？ 五官耳朵、鼻子、嘴巴、眼睛， 四官啊。第五官呢？ 一二三四。 耳鼻喉。 耳鼻喉科。 喉 也算五官吗？喉不算五官吗？好，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给我们普及一下常识。 对，给我们普及一下，突然就惊讶了。 拯救一下没有文化的我们。 就是不是因为我们平时看医生，耳鼻喉科叫五官科， 是叫五官科吗？ 对，耳鼻喉科。 我不太清楚。 好啦，总之眉毛和鼻子为什么是我们要去考量的一个细节，是因为戴眼镜的时候，不管你戴什么， 是五官，人们常说的五官指的就是眉、眼、耳、鼻、口， 解决了一个世纪难题。 所以就是长在脸上的这些部位就是五官嘛。 对，五官， 眉毛和鼻子是直接跟眼镜发生接触的这两关。所以是我们在考量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去看到的一个细节。 对， 我们首先先来说一下眉毛。因为镜框的大小，如果像墨镜它足够大，有可能会挡住眉毛， 对吧？如果像你戴到这么大的镜框，如果是一副墨镜的话，就把你的眉毛给挡住了， 完全挡住。 但是更多的可能性是你的眉毛会裸露在外面，那么你的眉毛的粗和细、淡和浓，就对于你在选择镜片的时候是有一些要求的。 是， 我们先来看一看淡眉毛和浓眉毛的一些区别。首先，对于淡眉毛的女生来说，推荐选择边框更粗且颜色更深、存在感更强的框架眼镜， 就会把你的淡眉毛给修饰住，不会让人关注到你的淡眉毛， 或者说会让人觉得你不是无眉大侠 啊。 嗯哼，如果是浓眉毛，推荐选择细边框或者是无边框的框架眼镜。我现在举一个特别特别典型的例子，范冰冰，是娱乐圈当中出了名的浓眉大眼的女星，她就不能再戴深色的粗框架的眼镜了，因为效果就是这样的。 真的很奇怪， 就感觉你有两条 眉 眉毛，不，一边有两条眉毛，一共有四条眉毛， 四条， 很奇怪吧？ 对。 但是如果他，包括樊胜美，对吧？ 对， 也是这样的。 对。 如果他们选择这种眉框架的，或者是浅框架的话，就会好很多。 他那个眉框架，上面眉框架很好看嘞， 这个也 很 好看。 冰冰 对，范冰冰早期的时候，对于自己的认知不是很明确，但是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明确，简直就是时髦本尊， 怎么样穿都美。 对对对。好，关于五官对于眼镜镜框的一些要求，我们要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各位分享的。我们也会现场通过今天带来的这么多的眼镜实际的操作给大家看。我们三个人当中，可以说我和子琪算是有眉毛的， 我是没有的。 对，你可以算是无眉大侠一系列， 主要靠化妆嘛。 对，无眉新人，所以我们三个也很有代表性。欢迎大家继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教你怎么样挑眼镜。

浮肿啊、黑眼圈啊， 原来是这样。 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包括男生也会选择这样的办法。但是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知道了，如果你是浓眉星人，以后就不要这么做了。我们现场来检验一下吧，就是。黑框的眼镜对于无眉星人是合理的，对于有眉星人是不合理的。 好， 哎，我必须要找出一副 黑框眼镜， 没有度数的黑框眼镜。 没有， 好像没有哈， 没有， 只有这两副都是有度数。 那我闭上眼睛， 子琪，那不就 这看不出来效果啊？ 可以试一下，但这副 可以给大家翻白眼。 子琪手上这副眼镜。OK， 子琪然后这副眼镜呢是偏方框一些的，它本身是适合子琪这样的小圆脸来佩戴的，但是因为眉毛的问题，你可以闭上眼睛没关系。我们给子琪 强忍一下也是 OK 的。 对，我们给子琪一个特写。 三二一，正。 因为正好挡住了眉毛的部分。 哎，是好看的。 对，所以其实没关系。所以能不能让泽华把他的黑框眼镜借给子琪？ 好，那 假装试戴一下， 是吧？ 对，你闭上眼睛，好，依然可以看出效果。 哇，这好宽！ 他说你脸大，所以你看，隐约看到子琪的眉毛被加重了， 嗯， 会显得眉毛更粗。 嗯， 好，快摘下来吧，不要影响你的高颜值。但是 这眼镜真的有问题，连子琪戴都很难看。 所以这两副泽华戴都是很合理的。 嗯， 这是黑框眼镜对于大家眉毛的一个挑选。那像我们两个这样的眉毛浓度呢，还是更建议戴这种框架比较细的这种眼镜。 嗯， 接下来我们要说山根。对，山根， 嗯， 山根就是指我们 鼻梁骨 对 这个位置， 两眼中间的这一块骨头。 嗯， 通常女生如果要做一些在面部做一些调整的话，山根可能是一个重灾区。 对， 因为比如说把山根垫高了，你的两眼间的距离都会发生变化。 哦， 对， 眼间距会变近， 就有类似开眼角的效果，看到没？ 哎， 但是要不提倡大家这么做了，因为不需要动刀，不需要动针，可以通过镜框眼镜的选择就可以调整你山根的高度。 我刚才没有看到，你要不要再开一下？ 好，给你们看一下开眼角的效果哟。一二三，开。 哇，瞬间变大哎！ 你还挺适合看眼角的， 还是非常神奇的。 我的两眼间距离不是那么的宽，所以不太适合看眼角。看眼角可能会就会对在一起。我更适合做的是垫山根了。好，不要说这个话题，咱们不建议大家来去动刀哈。通过挑选眼镜的方式，如果你是低山根的话，可以选择离中梁稍微矮一点的，靠下一点的。 嗯。 离山根的位置稍微远一些的眼镜儿， 哎，对，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如果高的话，你的鼻梁够不到，就很尖近， 根本架不住，是不是？ 哎， 像我手上的这一副眼镜，为什么我个人戴起来是合理的？就是因为我个人山根并不是高的， 嗯， 不算高的类型，所以这一副的鼻中梁也是属于比较适中，甚至偏低一点的。所以在我的这个位置，离山根还有一段距离，完全不会显得很突兀。或者在佩戴的过程当中，你还可以选用这样的佩戴方法。 Wow， 这样会对你的鼻翼有一种缩小的办法。 哦， 那我要试一下， 以及让你的山根显得更高一些。 哎，真的是 在这一点上林允做得特别好。你们记得林允的脸型吧？ 记得， 记得。 山根是偏矮的。 对 对，他平时经常会选用这样的戴眼镜方法， 显得很时髦。 哎，可是这样的话戴上去真的说日常工作或者是生活的时候不会不舒服吗？ 就凹造型吗？其实是会很不舒服的。 哦， 可能会 所以说女明星的机场三分钟真的很不容易。 对，所以子琪你想试一下这一副更适合你的 好 方的眼镜框，然后你把它戴的 低一点。 子琪的山根还算好啊， 我这一副它就是高的，你看我就够不到，它是往下掉。 但你山根还算是高的。 对，我得推到这个位置其实是最合适的。 哦，太奇怪了。好，我们现在看看子琪演示一下低鼻中梁的眼镜来显山根高的。 哎，这样时髦很多。 对吧？ 对。 哇， 今天子琪的时髦定妆照就此诞生了。那我们可以再对比一下，选择一些鼻中梁偏高的眼镜给我们两个来戴的话，就会显得相对没有那么的时髦。我觉得因为子琪的山根算是高的，所以你完全对不必要。我戴这一副就没有子琪戴好看，因为这一副首先镜框上面会更适合子琪的脸型，同时它的鼻中梁是偏高的，适合像子琪这样的女孩子。 那你为什么还要买它？ 我当时说我戴还蛮好看的，但是现在跟子琪比起来的话，就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对，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永远是隔着一个我。 隔着一个你。 好，那不要隔了吧，那不如算了吧。 然后像泽华这样的山根比较高的男生呢，挑选起来可能对于鼻中梁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了。所以在我想来试一下这副眼镜，这副是墨镜当中的宽的框架， 可这种宽大就会觉得 比较无趣。 对， 就像 像。 我想在秀场看你用这一副很经典，然后没有什么亮点的眼镜走出不一样的时髦 风范。我相信你是可以的。 就要慢一点走的。 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 3, 2, 1开始。Hold up, hey, all my niggas who be thinking we soft, we don't play. We gon' rock it till the wheels fall off. Hold up, hey, all my niggas who be acting too bold. Take a seat. Hope you're ready for the next episode. Hey, hold up.好了，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 但其实是好看的，有一种很商务的感觉。如果是穿白衬衫， 甚至对 西 服配这样的短裤也是可以的。 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山根这个问题，一般女生都会觉得说，如果山根不够高，我挑选的时候教给大家的方法就是选择鼻中梁不要太高的，这样因为他们的差距显得你的山根就更低了。 对， 那高山根的女生包括男生就没有什么太挑的，对于鼻中梁这一点，只是在脸型上面，如果。你可以通过鼻中梁去调整一下脸型的长度，这是我们之前讲的。那有一些女生或者男生会觉得自己的鼻翼，这个鼻头肉肉的， 对， 就是。 你什么？你都往上这个、 啊？他算是了， 我也是。 你没有，他比你要肉。 这个真的是。你是在鼻尖这个位置更肉一些，我是在鼻翼这个位置更大一些，所以我觉得我的鼻头是会更宽一些。好吧，总之 你这个有什么意义吗？然后呢？ 好了，我们两个都宽。 你对鼻翼不够满意，你觉得你的鼻翼太过饱满的话，也可以通过选择镜框的时候去做一个调整。这个时候的原理其实跟下颚是一样的，下颌的部分是一样的。如果鼻翼太宽的话，你可以选择大的镜片，显得你的鼻翼稍微小一些。好吧，如果你觉得你的鼻头很肉，那你其实就适合还是这副眼镜啊，就它的镜片很大。就是我在想它。所有符合你脸型的原则它都满足了。 哇，简直我要带走它今天。 镜框的形状，好，它的标价是9999。镜框的形状包括它的鼻中梁的高度以及它的镜框的大小造型，整个都是为你量身打造的。 这样是不是我就没有鼻头的肉了？ 是的，看不出来。但你要正常推上去呢， 你如果正好的戴的话 还是会有。 不就不显了。 好好的，如果是一个透明的镜片的话，我觉得是挺好看的。 对，所以今天现场我们已经为子琪这个她之前认为自己不适合戴眼镜的女生挑选了一副非常非常适合， 并且让我心动，想要带走， 想要花9999。以上是我们今天告诉大家在挑选眼镜过程当中可以去考量到了自己脸型上面的一些特点。而接下来呢，就是纯粹的走秀时间了。在总结最后的一些小 tips 之前，我们要有请子琪戴上在刚才广告间隙他尝试的一副非常复古风的一副眼镜。 啊，很适合他， 很适合他今天这身衣服。除了刚才的茶色眼镜之外，这一副就是最适合的了。我们要讲解一下为什么这一副眼镜的镜框是圆形的，但是依然符合子琪这样小圆脸，是因为首先它的镜框的宽度没有超过子琪的脸的宽度，是完全符合这个条件的。而且它的亮点在于这副眼镜的镜腿上接近镜片的位置有一个大面积的装饰 造型， 造型使得肉眼直观看上去以后，让这副眼镜镜片的外围显得更充盈一些，更饱满一些，所以它可以修饰到子琪的偏圆的脸型。好，我们让子琪去 来试一下， 戴上这一副， 先不要戴哟， 非常复古风的眼镜，配上今天这一身有一些复古感觉的亚麻质地的裙子，一起来我们的秀场感受一下。Hold up, hey, all my niggas will be thinking we saw, we don't play. 戴这副墨镜，穿这身裙子，你可以走优雅一点哦，不用学泽华。Hey, all my niggas will be acting too bold, take a seat.还不如学泽华，毫无优雅可言。但我觉得你转身的动作很漂亮， 转身很漂亮，而且在捋头发那一下非常好看。 好了，完全没有美感，可以回来了。 我觉得是不错的，就是这身衣服配上这一副眼镜，去到像现在的戛纳、南法那一带，你撑一个小阳伞。可能回头率会挺高的， 我就 大家会误以为你是明星， 我就可以坐在沙龙的那个区域里 俯瞰整个会场了吗？ 前提是你要受到邀请才行。好吧，关于挑眼镜，男生女生，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给大家总结出来几条小的规则，给大家一起来再重温一下。首先，对于镜框大小的选择，方下颌选择建议选择大镜框，尖下巴呢建议选择不要太大的，因为过犹不及嘛。如果上半部脸因为镜框显得更大的话，你的下颌就会显得更小了。第二个关于镜框呢，形状的选择就是少女系，像子琪这样的，或者是赵丽颖那样的，建议选择圆形的。不要跑，不要跑，建议选择圆形的镜框。那御姐范儿的建议选择椭圆形的镜框。不要选择太窄太长的方形的镜框。那么对于镜框颜色的选择呢，就眉毛之分了，淡眉毛建议选择深色的粗镜框，浓眉毛建议选择浅色的细镜框。对，最后一个原则，对于鼻中梁的选择，也就是两个镜片中间相连的那个部分，窄长脸可以选择鼻中梁更低的眼镜，短宽脸呢可以选择鼻中梁更高的眼镜，由此去调节你面部的一个宽细和长度。而鼻子不够完美的女生呢，可以选择加高加宽鼻中梁的眼镜，对于鼻翼是有一定的修饰作用的。好吧，以上的这些原则听起来好像信息量很大，很难记，很拗口，但是如果你有认真看到我们这一期两个小时的测评的节目的话，相信你对于自己的认知可能会更清晰一些。 没错， 这期节目下来以后，我觉得你真的很适合做导购。 我每一期节目都可以开拓我在某一个领域的导购的 真的 工作， 然后我就会每一期都被种草，这次我想要带走。 但是你知道吗，尽管我很适合做各个领域的导购，但我依然愿意坚定地留在 RBC， 留在酒吧尔做潮流梦工厂这档节目。 掌声送给社会人， 德华给了我一个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说得好，我们就是这样想的， 我们都是这么想的。对，新浪微博的活力酒吧和微信公众平台的关爱青年计划是我们这档节目的全平台的一个收看的方式。各位除了收听之外，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上来跟我们分享，跟我们交流，也可以随时加入到我们的 fashion 圈当中，24小时的骚扰我们的主播。那今天关于潮流风向标当中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说到眼镜的这个话题呢，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欢迎各位回去之后可以无限制的去回看我们的节目。那感谢子琪，感谢泽华，今天素颜上镜很不容易， 每天都素颜上镜好不好？只不过今天是戴了一个非常丑陋的框架眼镜。 我觉得你下节目的时候要给大家留一个好印象，这样咱们三个在下节目之前换上今天最适合自己的那副眼镜好不好？ 这副 一起抬头啊，三二一，走你。来，给我们每个人一个特写，泽华、子琪。哎呀，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稍后为你带来活力 Music， 我是袁一， 我是泽华， 我是子琪， 我明天见，拜拜， 拜拜， 拜拜。